活往往是这样，你为自己争取一下，也许前方就是风雨之后见的彩虹。简单的人，勤劳节俭，一切随缘而安，不需要为挣不尽的财富焦头烂额，也不会为柴米油盐而忧愁。不争自然从容，不计较所以常快乐。一方田园可以养终生，一眼天地可以怡情志。心闲其实是人生最大的一种福气，你说呢？ 我看着天空正像捧我花，我想走走路并不想回家，没办法就在大马路边喝杯咖啡吧，想起你那一年站在雨中说吧，亲爱的，那些记忆现在都跑到哪？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你害怕大雨吗？是不是还留短头发？无聊的午后特别爱讲爱情的童话。你害怕大雨吗？我还记得在分手那天风很大，但再想不起那时候的话。在大雨下，是你是我，或许也是他，谁也舍不得，但要勇敢让自己放下。别再怕大雨吧，你忘了吗？我们的纪念说的话，说不管怎样都要幸福啊。别再怕大雨吧，你忘了吗？我们的纪念说的话，说不管怎样都要幸福啊。

好像你平时生活当中当幻想和现实面对的时候呢，总是很痛苦的，而你要么被痛苦击倒，要么把痛苦踩在脚下。活着就是为了幸福，这个世界上你认识那么多的人，那么多人和你有关，你暂时怎么的去改变也不能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你，所以还不如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人，你说呢？这里是品味零三三城之声工作美的声音，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带道，我是曾北，我们想想是再会。 在沧海的上唱了桑田，把红颜看成白眼，也难以把思念变成流言，朝来一世的明天到冰天，也开出一把水仙，看得见在我们心里蔓延，不管天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寻寻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议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25号上午，我市分两个阶段相继召开基层党建专项述职评议会和全市组织工作暨基层党建提升年活动推进会议，贯彻落实省委和地方市委专席成本策划工作述职评议会前百分天气有新的节目等等委省级和在职全国全省和廊坊组织部长会议精神，对全市2017年度组织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同时对全市基层党建提升年活动进行动员部署。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孟建正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主持全市基层党建专项述职评议会并讲话。韩占山要求，第一，要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抓好基层党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第二，要强化管党责任，确保党建工作落到实处；第三，要把握关键环节，不断提升基层党建整体工作水平。韩占山强调，抓好基层党建工作，事关长远，事关根本，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希望同志们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我市基层党建工作水平全面提升，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顺利召开。会上，各镇街道党委书记和市直机关工委书记进行基层党建工作述职，市领导进行了点评，与会人员进行了投票评议。在第二阶段全市组织工作暨基层党建提升年活动推进会议上，韩占山指出，今年是实施13-5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是巩固扩大管党治党成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一年，同时也是喜迎党的19大胜利召开之年。做好全年的基层党建和组织工作，责任重大，意义深远。就开展好基层党建提升年活动，韩占山要求，第一，要统一思想，认清做好基层党建提升工作的重要意义；第二，要精准施策，全面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第三，要落实责任，确保将基层党建提升工作落到实处。韩占山强调，做好基层党建和组织工作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我们要全面提升我市基层党建和组织工作水平，为推动三河后发跨越高端发展，实现挺进30强率先打小康，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市长刘连杰主持会议，他要求要统一思想认识，抓好工作落实，强化督导考核，坚持统筹结合，把党建成果体现到协同发展、改革创新、生态建设、民生改善等攻坚突破的实际成果上，为挺进30强率先打小康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会上，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宣读了关于开展基层党建提升年活动的推进方案，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增禄对全市组织工作做了具体安排。我市新开一家儿童乐园优谷乐园，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新去处。优谷乐园位于我市三乡路一中往南500米徐枣林路口西侧，占地60亩。乐园内拥有 4D 动感影院、3D 打印科普馆、休闲码头、风情蒙古包及流行的儿童娱乐设施，是一座集科普、教育、游乐、小吃、玩具为一体的主题乐园，为全市少年儿童打造一个文化与娱乐共生、科技与传统结合、益智益趣、寓教娱乐、学玩一体的少年儿童活动体验乐园，弥补本地区儿童娱乐活动场所的空白，成为广大儿童和家长休闲娱乐的一个新亮点。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曾经因为什么事儿就不想和他在一起了，并且说说为什么。当然这个他也可以是朋友。这时候看到快乐独行的猫说，表白被拒绝之后呢，就再也没有主动和他联系了。我觉得你的想法和做法呢其实都挺对的。让我想到一句话说，藕断丝连不如一刀两断，有时候呢长痛不如短痛，对不对？ 你要过的冰我便在天地里上，你看过的书我天天都在看，想和你一样，要和你一样，怎会这样？爱别人去模仿，你人在伦敦，我正要听你的歌。你说你感冒，我呼吸都困难，想和你一样，要和你一样，爱够疯狂，寂寞才能抵抗。别说我傻，我只是装傻。 谁都不要过来挡，光阴刀割，爽快就

事在四处闪烁，想找个完美的借口，于是不懂你的企图，你期望爱情草草结束，冷冷的笑让我说个清楚，这次到底谁赢谁输，原来我们辛苦但承担不住，输了你我输了前路，你冷冷的笑让我说个清楚，这次到底谁赢谁输，原来我们辛苦但承担不住，输了你我输了前途，谁叫我们幸福当成了赌注，输了你我愿赌服输。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你曾经因为什么事儿就不想和他在一起了，并且说说为什么。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哈，你知道吗，我突然想到前一段时间看到的一个调查，说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婚姻也会有200次想要离婚的念头和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所以有时候呢，当你觉得好像想要和他分开的时候呢，就想一想之前你们好，这样的忍耐一些呢。这里是品飞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伟。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你说声 随心，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里，钻研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都想来告诉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是全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真心让爱与我回忆，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